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升龙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你们还在等什么？一点小小的挫折，就令你们惧怕对手了吗？ 一个清冷的声音从黄豆战队背后传来，伴随着一股淡淡的香气，一道白色光芒从天而降。那白光看上去极为奇特，竟是花瓣形态，徐徐飘落，直接落在了玉天恒身上，轻飘飘地融入了他体内。玉天恒倒在独孤雁怀中的身体一阵颤抖，他裸露在外的伤口竟然奇迹般的飞速愈合着，整个人的脸色也看上去好了很多，竟然直接站起了身。 玲玲说的对，我们还在等什么？动手！ 雷电之光再现，刚才被史莱克奇怪痛殴到重伤的玉天恒竟率先冲了出来，蛇电围绕全身激荡，就连那骨折的龙臂也竟然重新抬了起来。没错，那片宛如花瓣一般的白色光芒正是从黄豆战队中唯一的辅助系魂师叶玲玲手上飘出的。此时黄豆战队的队形已经不像开始时那么整齐，史莱克七怪也终于能够看到叶玲玲的武魂，九心海棠托在叶玲玲双手之中，那是一朵粉红色的海棠花，由白色和粉色花瓣组成，海棠花花色艳丽，花姿优美，花叶和枝蔓从叶玲玲手掌两旁滑落，柔腕迎风，垂缨拂拂，如秀发遮面的淑女，默默深情，风姿怜人。此时的她身上紫光刚刚收敛，显然之前那片白色的花瓣状光芒正是她的千年魂技。 九星海棠，九星海棠可以随时治疗伤者，这场战斗还如何进行下去啊？ 蓉蓉，别灰心。 眼看着玉天恒恍若无事一般再次冲了上来，史莱克七怪一边，大家脸色不禁同时变了变。要知道，刚才他们对玉天恒的攻击可以说是预谋已久，也是拉近与对手之间差距的办法。毕竟，对方强大的并不只是玉天恒一个人。如果能让玉天恒先失去战斗力，在少一人的情况下，己方自然会有胜的机会。可此时，玉天恒再次冲来，代表的不只是黄豆战队仍然拥有完整的战力，有了先前的教训，黄豆战队显然不会像之前那般大意了。两名玄武龟魂师紧跟在玉天恒背后，风灵鸟魂师御风直接扑向史莱克七怪最后方的七宝琉璃宁荣荣，黑豹魂师奥斯罗从侧翼冲向朱竹清，而从独孤雁口中绿色雾气飘然释放，从周围笼罩全场。此时黄豆战队的队员们每个人都往自己嘴里塞了点什么，在绿雾中丝毫不受影响，真正的团战此时才完全展开。而在唐三控制下好不容易建立的大好局面已经荡然无存，不能慌张，这是唐三首先意识到的问题。戴沐白低吼一声，正面迎上了玉天恒，他的白虎金刚变是有时间限制的，此时更加不能耽搁。而玉天恒的雷霆之怒似乎没有收回，这龙虎两大魂师再次碰撞在一起。朱竹清身形闪烁，站上了黑豹魂师奥斯罗，他的攻击和魂力不如对手，但速度却要快上不少，一时间不至于落入太大的下风。当然，这必须建立在宁荣荣七宝琉璃塔辅助的情况下，否则差了一个魂环，他绝对不是黑豹魂师的对手。此时唐三的身边只剩下了小五，背后的胖子正用凤凰火线与对手的风灵鸟魂师不断纠缠，阻止他对宁荣荣和奥斯卡的攻击，根本帮不上这边。而此时唐三和小五所要面对的却不只是迎来的绿色雾气，还有两名玄武龟魂师和随时都会施展技能的碧鳞蛇魂师。玄武龟魂师石家兄弟的头和双腿已经从龟甲里伸了出来，两人同时发出一声低沉的怒吼，身上的第二个魂环骤然闪亮，身上龟壳边缘亮起了一圈并不强烈的光芒。 火盾！ 兄弟二人极有默契地低吼一声，胸前与背后的龟甲竟然奇异分离，分别到了他们双手之中，变成了两面直径一米的巨大龟甲盾牌。而失去了龟甲的他们，和之前使用武魂钳的本体相比，不但要矮小许多，而且壮硕的体魄也变成了瘦弱，好似那龟甲是他们的骨骼和精血所化一般。奇异之处简直令人叹为观止。一直以来，黄豆战队最吸引人注意的始终是蓝电霸王龙魂师队长玉天恒，但实际上在黄豆战队中，论战斗力，石家兄弟并不比玉天恒逊色多少。无论是玄武龟武魂、戴沐白的白虎武魂，还是玉天恒的蓝电霸王龙武魂，都在顶级武魂之列。低调的石家兄弟绝对比大部分人想象中要更加强大，只是在一般的战斗中根本不需要他们发挥出自己强势的一面。但是玉天恒之前受到重创，显然也令这对沉稳的兄弟动了真怒。此时两人身上的前两个魂环同时闪亮，目光灼灼，盯视的正是唐三。兄弟二人对视一眼，同时大喝一声，两面巨大龟甲盾牌竟然抛飞而出，直奔唐三和小五而来。龟甲盾在空中旋转呼啸，但是那无与伦比的气势就足以令人心惊。最为奇特的是，在每一面龟甲盾后方都带着一道黄色的魂力，与石家兄弟双手相连。龟甲盾锋利的边缘不断在前行的过程中切割着空气，带着令人惊心动魄的厉啸而至。而这时绿色的雾气也已经弥漫了全场，淡淡的甜腥气息扑鼻而入。尽管已经吃下了奥斯卡的小腊肠，但史莱克七怪一方的七人中，除了唐三以外，每个人都感觉到自己大脑一阵发晕。幸好小腊肠的抗毒功效不错，才坚持着不露败相。此时相对轻松一点的反而是面对对方最强者的戴沐白。 玉天恒并未恢复到最佳状态，那奇异的花瓣白光虽然帮助他治愈了身体的创伤，但他之前释放过的魂力却并未恢复。他先前在我们的围攻下，魂力消耗远远大于我。 皮肉伤恢复得快，但作为玉天恒最强的蓝电霸王龙之臂，在骨折后虽然已经勉强愈合，但是他依旧不敢过度用力，此时只是凭借自己的雷电能力与戴沐白周旋。在魂力已经低于被七宝琉璃塔附加的戴沐白情况下，玉天恒冷静地选择游动，尽量发挥雷电的麻痹效果，不和戴沐白硬拼。戴沐白想要抓住机会决胜也无法做到。能够成为控制系魂师，碧鳞蛇独孤雁以毒控场的能力非同小可。要不是唐三利用自己对各种剧毒的熟悉，凭借雄黄烈酒化解了他最强的第三魂技碧鳞紫毒，恐怕此时史莱克七怪全都已经到了。而朱竹清和马红俊的情况就不是那么乐观了，两人面对的对手都是要比自己高出七八级魂力的。尽管七宝琉璃塔的效果令他们缩小了与对方的魂力差距，但相差一个魂环却怎么也无法弥补。多一个魂环并不只是多一项魂技那么简单，魂环在吸收时所附带的对各种属性的提升是魂力所无法弥补的。就像是进入三十级境界后的唐三，在力量控制上就有着全方位的提高。马红俊的武魂凤凰虽然也是飞翔类，但此时他还不能飞，只能凭借着凤凰火线和对手消耗。风灵鸟魂师玉峰的攻击极为刁钻，一对翅膀像利刃一样随时做出俯冲的动作，只要马红俊的攻击稍微慢一点，就有可能被他一击命中。更令马红俊郁闷的是，玉峰的能力是风，虽然他不敢让凤凰火焰灼烧上，但凭借着翅膀扇动的风力往往能够化解凤凰火线的攻击。为了能够不让对方靠近，马红俊不得不开始启用自己的浴火凤凰技能，从而使凤凰火线的攻击力保持在最佳状态。这样做虽然能够暂时遏制住对手，但是他自身的魂力也在大幅度消耗。要不是奥斯卡时不时给他吃下一根大香肠，恐怕早已坚持不住。朱竹清的情况比马红俊还要不堪，马红俊至少有奥斯卡支持，而他只能凭借自己的实力。 黑豹魂师奥斯罗的速度在正常情况下要比朱竹清更快，因为黑豹武魂本身就是敏攻系武魂中极为出色的存在，朱竹清在七宝琉璃塔的增速下也无法将两人之间的差距完全弥补，只能不断地与对手游动。奥斯罗的攻击越来越猛烈，随着魂力的消耗，朱竹清已经要渐渐支持不住了。 竹清，靠近我这边。 朱竹清心领神会，身形一闪，已经来到戴沐白身旁。玉天恒给戴沐白的压力不足，凭借着白虎金刚变，戴沐白强行破退奥斯罗，与朱竹清一起面对奥斯罗与玉天恒，形成了二对二的局面。这样一来，朱竹清的危机虽然暂时化解了，但玉天恒也有了奥斯罗的帮助，有了喘息的机会。再看唐三这边，四面巨大的龟甲盾破空而来，旋转的龟甲从四个不同的方位朝着唐三发起攻击。 小五， 唐三做出一个简单的动作，小五飘身而起，一个腾跃已经跳到了唐三身前上方。唐三双掌在小五脚下用力一拖，擒龙镜迸发，将小五的身体像炮弹一般送了出去。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